热豆浆、yeah, 眷恋着还想要、oh, yeah, 你吃完金黄油条，爱情又要再发酵。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yeah, 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oh yeah、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就 这首豆浆油条收录在林俊杰的专辑《江南》当中，据说《江南》是很多人迷上林俊杰的一张制作。有人说啊，说这个豆浆油条这首歌的诞生呢，是来源于嘴嘴最爱的早餐搭配豆浆油条。他在一次用早餐当中，突然就有了灵感，想到可以以此来比喻互相离不开的情侣，所以就有了这首画面美好又温暖的歌。最让人喜欢的是这首歌表现出来的从容和洒脱，生活当中的情绪简单又真实，它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歌词普通但是音乐本身却超越了歌词这样一个非常甜蜜美好生活的场景。再来 Elva 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你在说什么，只听彼此也会记得。

是来自蔡琴的三年。1984年，蔡琴和导演杨德昌因为电影结缘，那个时候蔡琴走红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杨德昌也已经拍了《海滩那一天》。作为台湾新浪潮的导演之一，他名声日隆。婚后杨德昌有一番很著名的表白，说我们应该保持柏拉图式的交流，不要让这份情感渗入到任何的杂质，不能受到任何的亵渎和束缚，因为我们的事业都有待发展，要共同把精力放到工作当中去。最叫人不敢相信、不愿意相信的是，蔡琴是欣然应允了这一匪夷所思的柏拉图式的交流。在同一年，蔡琴推出了两张专辑《此情可待》和《痴痴的等》。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染红的山坡，道别的路口，青春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剩一片感动在心窝。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许值得纪念的事情不多，至少还有这段回忆够深刻。是否远方的你有同样感受？成长的坎坷，分享的片刻，写下的歌，仿佛又回到那时候。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时刻曾一起度过，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只有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 这首歌被誉为是21世纪新青年毕业歌当中的代表，来自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多年的好友之间，就像家人一样的温暖和彼此了解。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感情，都需要我们去珍惜，也需要我们坦然和释怀。没有什么花哨的音乐制作，也没有特别的声乐技巧，只是林志炫一个人和着钢琴声，唱着简单的歌词。甚至你听着听着会觉得它好像根本不是一首歌，而是一个人在轻声的诉说，诉说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故事。 那天你想要闪电结婚，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那天你不小心就变成女强人，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 Lonely, lonely.

高跟鞋，我是黄欢。这是一首很经典的对唱情歌了。我记得之前在网上啊，有一张地图，名字叫做《全国唱歌奇葩地图》。这张地图统计了不同地域的人在 KTV 里的各种特点，比如说北京人喜欢疗伤励志歌曲，湖南的男生喜欢唱女生唱的歌，江浙这一带最受欢迎的是豪华包间，而云南人喜欢情歌对唱。我在想，为什么云南人喜欢情歌对唱呢？可能和山歌特色分不开吧，他们就喜欢在山这头唱，山那头和。山歌都是比较淳朴，带有美好生活向往的，云南山歌更是具有大胆、激情、活泼的一些特色。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去找来听一听。 还不够，还没到最后，管天理容不容，心还跳着就有梦。还不够，不会有最后，谁说我们会选择放手。 人还在，心还在跳，梦想就不会灭。这是来自动力火车，不死心还在。会让我想到一句话，打不死的小强精神。你还记不记得我的青春谁做主里面的王珞丹，还有她扮演的杜拉拉。王珞丹自认打不死的小强精神主宰青春，她说很多次大家看到我身上所谓的光环都是因为我的坚持而得来的。再来听到同样很坚持的梅艳芳，交出我的心， 交出我的心，

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来自裘海正。其实对于男人来讲，重感情也是暖男的一种类型吧。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男主演金秀贤私底下也是一个暖男。熟悉韩国娱乐的内行人告诉记者说，金秀贤是一个有礼貌、有人缘、重感情的男孩。每次工作结束，他都会给所有工作人员鞠躬，在片场也是一个开心果和标准的暖男。节目最后要送出的，其实也算是男歌手当中很暖男的一位，张信哲，这首歌《白月光》。我是黄欢，这里是不穿高跟鞋。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天涯的两端，在心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路太长追不回原谅。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长